可 将他们忍下，天子之道必

堂， 天子出城。莫非要告你的丈夫不成？ 正是。 你丈夫叫什么名字？ 名叫陈世美。 陈世美，王忠有将汉元人带回府去，顺轿回府。 顺轿回府。 请酒， 驸马请酒。

听了头不听尾，不知他归根结果；听了尾不听头，不知他起水也涌。你叫他都免了去，我还听的什么歌词？只好是告辞一走。 哎呀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好好好，就依老相爷，叫他从头至尾仔细的唱来。 怎么你不管？ 我不怪。 好好，唱歌词的驸马不怪，你就有头有尾有始有终的往下唱。 相爷。

青龙招亲将他，随夫婿他亲属他前来投堂，定然是武艺出众人才好，定然是身名大义非寻常。现如今两军对垒战场上， 刚才是李一兰演唱的《樊梨花展子》，最后呢，请听她演唱的《花为媒》。李一兰等演唱的评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